以公開、透明、科學、負責。反觀美方是甩鍋、推責、污名化、政治化，應對疫情一塌糊塗，批評美方有人借疫情作政治操弄，污名化中方。至於英國政府撥款協助透過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簽證移居的香港人融入當地的生活，趙立堅說英方是英國反覆炒作，作政治操弄，做法偽善，注定徒勞。天氣方面，本港今日下午天氣炎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 31.2 度，是今年以來最高紀錄。此外，華東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明早抵達廣東沿岸。另一方面，位於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低氣壓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朝早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7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1,42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6蚊，跌22.2；腾讯控股608蚊，跌5.5；阿里巴巴233.2，升1蚊；盈富基金28.92，升2.8；京东集团298.4，跌10.8；小米集团24.9，跌5仙；友邦保险99.3，升3.1；中国移动50蚊，跌1.5；建设银行6.57，升1.1；中国银行3.04，升4仙。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687，瑞士法郎8.408，澳元5.922，加元6.177，新西兰元5.469，欧元9.2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51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6,0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美元，卖出1,7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咧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比较挤塞噶，因为之前咧收费广场嗰度路面有啲障碍物需要清理。而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将军澳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伟发道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同埋北角线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港岛路面西区嘅搬咸道近住卑利士道咧，因为有啲树木保育工程啊，嗰度路面收窄咗嘅，来往方向都多车。搬咸道近住这个卑利士道路面收窄啦，所以比较交通繁忙。而卑利士路近住搬咸道咧，交通都系较为挤塞。九龙区路面方面，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啊，近住律伦街多车，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茶果岭道近住伟乐街停车场嗰段咧，之前就好多车嘅，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油麻地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果栏。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43，听朝早上日出嘅时间系6: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收到音乐啊！今日就有奔神啦，同埋我波成喺度嘅。 Hello， 今日想讲嘅呢一样东西啦，叫做系啲热血嘢嚟。 东西 系啊，我唔识点样形容，就用东西啦。咁 热血嘢好难形容啊， 系一啲热血嘅东西啊， okay. 南北咁样。 系有几热血咧？想问一下。 因为我都有追啲新番，即系动画新番都追得好。近排追得貼啲啦， 最近啲咩？ 最近追緊《通靈王》嘅2021啦，我的英雄學院啦，咁跟住之前譬如追《咒術回戰》啦， 哇！你追好多、 啊，《掘與宮村》啊， 你唔瞓覺㗎你？ 無限滑板啦，唔係嘅，十零分鐘一集咁樣都 OK 嘅。 Oh, okay, okay. 跟住 V 嘅第二季啊 ，V 嗰个咩二世界嗰、那个， 从零开始的二世界生活第二季。喂，呢个题外话 咧，你连呢个都睇埋，真系不得了、啊。 啲人话第二季 拉姆雷姆啊， 啲人话第二季好神啊嘛，咁咪就睇下啦。咁因为第一季我记得。提我即系讲起动漫，有好多嘢讲。第一季嘅时候，嗰时我系扁桃腺发炎咧，然后躝咗喺屋企张床度休息嘅时候，就睇第一季。 Okay. 然后因为佢始终系剧情比较重啲嘅一套动画作品，跟住你会发现就哇，我已经扁桃腺发炎紧，周身唔舒服，跟住仲要睇啲咁 heavy 嘅剧情啦，同埋要用脑咧。我睇咗少少，我放弃咗。 即系剧透少少，就系你估唔到第一集就会见到个男主角死完又死。 系啊，我觉得好攰 咁样嘅咁啊。 然后佢以后跟开始啲剧情错综复杂，咁我就好攰。所以后屘我写起咗就转咗去睇《黑子的篮球》咁啦。 我想讲咧，即系又对唔住题外话，即系讲起呢个 re 呢个咧。本身咧，我以為係即係通常咧係男仔中意睇，即係因為嗰啲拉姆雷姆嗰啲女仔角色多啊嘛，咁就出好多周邊啊 figure 咁樣。 係啊， 咁但係殊不知呢一套嘢喺我睇之前咧，竟然係我老婆介紹俾我先嘅。 唔、哦、係、 哦、我唔係自己突然抽起你，哇！好似好靚喎啲角色去睇下先，唔係喎，係我老婆話，哇！呢套好好睇，你一定要睇啊咁樣。 咁中到佢嘅係咩？佢有冇講？就係、是、拉姆雷姆。 佢就係中意呢啲佢中意呢啲劇情啊，即係呢啲好重嘅劇情啊，係、 哦、 啊，即係嗰啲又要用少少腦啦，即係同埋又有啲得得地有啲邪典咁樣嘅劇情，佢就好中意呢啲嘅，所以巨人嗰啲就好啱佢口味啦。 哦，係啊，因為頭先我想講少少咧，就係、是。因為異世界呢一樣嘢喺動漫裏面就好多會出現啦。咁但係我追溯翻，可能叫做我同啲有追開動漫比較多啲嘅、就喺度討論緊，哇！即係異世界嘅作品有，咁同埋而家好興啲動漫作品好長噶嘛。咩？當我轉生變成蜘蛛又有一套啦。我已經唔記得 嗰啲輕小說嘅名啊嘛，全部都 係啦。當我咩有關我轉生變成史萊姆啦，有啦。即系非常长嗰啲， 你噏得出？波成，我要重新评估过你个人。 所以我嗰种读咧，唔系扮嘅， 系真系读嘅。 咁但系即系追溯翻，就真系可能系 re 呢一套由即系轻小说嗰度再嚟啊。 如 果冇记错嘅话， 系 呢一套系叫做早期咧红起咗呢啲异世界同埋好兴咁长名嘅动画作品咧，呢套系其中一套咯。咁跟住打后就越嚟越多，你而家睇嗰啲咧， 已经系你唔讲咧，以为系同一个作者画噶啦。 嗰套咩？仲有一套啲朋友介绍未睇咩？美好世界啊，有一套。 哦，我知系讲边套。 有一套。 我睇咗两集戏咗。 我未睇。美好世界咁样样。咁啊有呢一啲。咁但系咧，我最近不断追，即系新嗰啲有兴趣。我连卓尔的卡巴迪我都有追。 救命！我想问你有啲乜嘢条？即系你会决定睇唔睇咧？即系边样嘢系最吸引你啊？即系一套动画边样嘢最吸引你？ 可能喺朋友影响之下，而家系声优啦。 哦 ，OK，OK， 声优影响啦，即系睇下有冇啲大名嘅声优或者一啲 up and coming 啊，新嗰啲就会留意多啲嘅。跟住种类咯，之前有一期好中意睇一啲比较。思考多啲嘅嘢嘅，譬如有套叫 Psycho Pass 咁样，都系啲旧作。 哇！呢套正嘢嚟。 系啦，第三季真系完全唔得啦，咁第一二季都还好嘅。咁但系今日想讲嘅呢一个，其实我系有一个 list 系一啲好经典或者啲朋友介绍咗好耐，讲几年前，但系一路摆咗喺度未睇啦。 OK， 咁呢一套咧就系、是《排球少年》啊！ 哇，呢套正噶、哦， 个个都话正。 搞错而家先睇， 因为太长啦。佢讲紧而家出咗四季，咁你一季你如果而家以日本电视台佢哋计啲季度可能十零集，或者佢计跨季即系廿四集左右就咁样出啦。咁嗰啲我见喺嗰个串流平台第一季讲紧唔知廿几卅集啊，定再多啲。咁我就觉得如果乘四即系八十几集咧，系一个好长时间。系啊，我唔中意开咗之后要停嘅，其实。 哦，你系一嘢要 追，我中意一次过追嘅咁。咁就系因为睇咗头先讲一套新番叫《灼热的卡巴迪》啦。 系。 咁卡巴迪就系一个一个竞技类嘅运动嚟嘅。咁、 okay. 以前都有访问过喺香港一啲可能南亚裔嘅朋友，佢哋嗰边兴起嘅一种运动啦。咁、然后香港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宣传呢一样嘢。咁简单嚟讲就好似即系买捉鸡仔嘅嗰种感觉，不过佢有一啲 rules 喺里边，然后同埋要去啲身体质素比较强啲，可能去到有啲似嗰啲榄球啊、美式足球嗰啲、你 系 真系会扑一个人嘅咁，有呢啲元素喺里边。咁呢种运动叫卡巴迪。 Okay. 咁我睇完之后就睇返一啲叫做运动热血啲嘅一啲作品呢，我就醒系排球少年好多朋友介绍一路都未睇，於是乎就开出嚟睇啦，咁亦都问啲朋友喂好唔好睇，好睇在边，咁佢哋用一个非常之好嘅形容词去讲呢一个排球少年，就係、 是、 叫做运动漫画啦，或者运动动漫嘅清泉啊！ 哎，我同意，不能同意更多。点解呢我都要解释嘅，因为呢即系早几年呢咪仲兴紧什么黑子的篮球嗰啲呢，咁我麻麻地嘅，即系原因就系因为我觉得而家啲运动嘅动漫呢太夸张啊，即系连网球王子都。可以个个都系运动版包装嘅超能力大战咁咯， 有恐龙噶嘛？ 系啦，有恐龙，又陨石撞地球咁样咧。咁然后阿紫的篮球又讲嗰啲咩有个松，跟住然后啲人又好似有晒超能力咁样。咁我又觉得哇，呢啲太过离地嘅运动咧，我就唔 OK 嘅。即系我比较本身喜欢就系黄道少少，就好似 slam dunk 即系呢个 男儿当入樽 咁样嗰一类，即系写实啲嘅。运动嘅动漫啦 ，by the way， 除咗呢一个嘅《男儿当入樽》咧，作者佢好似仲有一个篮球漫画系叫做 Real， 系啦，呢一个都好好睇嘅。咁但系讲翻《排球少年》咧，就 exactly 就系呢一种，佢冇一啲主角唔会话有一啲好夸张嘅超能力啦， 冇技能，即系唔会嗌好似咩嗰套咩《胜利十一人》啊， 系会嗌必杀技噶嘛，系啦。就冇必殺技嗌嘅，咁但係 閃電十一人嗰套係 踢波係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排球少年呢我都好幾年前睇㗎喇，其實我本身對排球唔認識，但係就因為呢一套嘅動漫呢就令我開始對排球多咗少興趣咁樣囉。 我覺得因為佢嗰種寫實呢其實難度高，因為佢唔可以有剛才講嗰啲好花巧嘅技能呢，咁變相佢就真係要好熟悉可能排球嘅一啲唔同崗位，譬如你 setter 啊、扣球手嘅一啲本身嘅功能，然後真係喺裏面揾一啲變化。咁我記得其實睇頭幾集我已經覺得嘩又有啲嘢 wow 到我，即係佢點樣設計嗰種係啦冇技能名啦，即係唔會突然之間有一個叫做瘋狂扣殺咁樣，或者轟天雷咁樣，即係你冇呢啲㗎嘛。咁但係佢當中又有一啲變化，你覺得呢個係屬於呢一個角色嘅特別嘅能力啦，叫做咁呢啲我就好快已經中到我啦。第二樣中到就係因為佢嗰啲排球扣殺嗰啲聲，同埋嗰個排球佢嗰個 animation 做得好靚。咁、 哦、 我就又好中意，即係嗰啲聲會聽到，即係有種咁嘅感覺啦。 OK， 同埋最燒到另一樣，我係好中意，真係由細到大就係睇啲比較運動熱血嘅嘢。以前籃球就頭先你講南兒當入樽啦，足球就係足球小將啦。其實足球小將都誇張㗎啦， 都誇張嘅，係啊。 同埋呢一啲係會係，如果我細個睇排球少年，我應該就去咗打排球嘅話你聽，因為我睇男兒當入樽就會令到我好想打籃球啦。然後睇足球小將咧，就會喺同啲 friend 踢波嘅時候要嘗試用嗰啲能力啦。 係， 只不過當年冇排球咋。 係， 如果唔係我走咗去玩。 但係你嘅高度好適合打排球，我想講。 係啦，我而家就諗翻起以前喺大學嘅時候，我記得喺大學體育館咧。我是打完篮球，咁然后下一水嘅 booking 就是大学嘅排球队，我记得佢哋转场，我见佢 set 嗰个排球网，哇！我是话咗出嚟， 好高噶， 好高啊！ 我唔知米几啦。 对于我嚟讲更高啦吓。 系啦，你可以做自由球员啦，喺你高度可以。系啦，咁跟住我就谂翻，哦系，现实当中个排球网首先咁高啦，咁，同埋虽然我冇打过排球，但系佢里边嗰啲团队热血咧，我系谂翻啊，其实我都叫中意玩运动啦，细个啦，特别而家懒啦。有冇出现过啲好热血嗰啲 team spirit 啊？大家为咗要攞嗰个成绩或者要赢比赛嘅嗰种状况咧，咁啊，系我系出现过一次叫做最热血嘅嗰阵时， 系咩运动？ 个画面仲记得系班制足球比赛。 O K O K， 系啦，唔系啲咩大赛，我能力未去到踢出边嗰啲，但系班制足球比赛嗰阵时咧，我哋因为中七毕业嘅时候，大家就好踊跃要参加呢啲嘢啦，因为大家留翻最尾嘅回忆咁样嗰啲。 你系咪踢后卫啊？ 我踢中场。 你踢中场啊？都 OK 嘅，都 OK 嘅，你咁高。 咁跟住，我好记得嗰次嘅对手就系另一班中七嘅同学，嗰班咧就多啲识踢波嘅同学，我哋踢啲七对七嘅石地啦。 OK， 嗰阵时系落后紧一球，然后咧去到我知道场边啲同班同学就喂就嚟够钟啦，即系已经进入最尾补时嘅阶段。嗰一次咧。Okay.我嗰阵时喺记得系喺嗰个中前场右手边，有一个同学咧就喺中场，唔知你当斩个高波，然后个波咧就弹下弹咗嚟去我前面， 系 咁个波弹到嚟我前面，距离嗰个龙门咧都禁区外都有少少距离啦，但系属于我本人嘅射程范围。嗰阵时对方嘅后卫咧， 你咁样都可以赞到自己， 系我嘅射程范围。咁然之后咧，有一个防守的球员就在我面前已经遮住了个龙门的了、而对方的龙门呢就是校队的龙门，即是很厉害的。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就因为时间无多还有没办法再黐个波落来了。于是乎个波弹的时候呢我就窝里抽埋。 哇。 但呢其实我抽埋去的时候我是看即是我只是望到一下个龙门已经被个防守球员遮住了。 OK。 然后当我抽完个波食得好硬过了去之后，当我再企定落地的时候见到个波呢入了网。跟住嗰一下系，哇！ 嗌咗出嚟， 我真系嗌出嚟，全场嗌出嚟， 零秒出脚咁 啊！系啊，因为嗰球首先入完之后已经补时完就变咗要加时啦。第二就系对方嘅球员咁劲啦，同埋个波难度好高啦，系我人生我自己觉得虽然冇任何纪录啦，同埋冇任何片拍低咧，都系我嘅代表作 血回忆。 系啊，如果有球探嘅话，呢一球真系。不得了啊！ 呢个系漫画剧情嚟嘅， 系啊， 完全系漫画。最后一秒啊，输啦，唔好放弃啊！ 系啊，仲有人遮住晒个龙门啦，然后冇时间思考啦，跟住之后咁样抽入咗嗰一球咯。 我想问下当下你系谂紧啲咩嘅咧？ 系有少少空白嘅，同埋唔敢相信个波入咗嘅。 OK， 你已经进入咗运动员嗰个松入边，好毒啊！我讲到 进入咗嗰个结界。哇，系啊！呢个我每次谂翻出嚟，我谂冇乜人记得噶啦。但我自己一世都会记得呢个运动上面嘅热血嘅情节咁样样。 好幸福啊！我觉得可以有呢啲回忆咧，系好好嘅事。因为我系喺呢方面系冇乜呢啲回忆。 哎哟， 我通常嘅回忆就系、是、通常啲人都唔俾我打正选咯。 系啊，你回忆就系坐喺度睇波咯，咁 样。系啊，咁样嗌加油。 系，所以现实当中嘅嗰种热血或者嗰啲就唔会好似睇动漫嗰啲咁夸张违反物理嗰啲咁样样。咁但系原来睇呢啲作品会勾起到咯，咁所以今日讲完呢个 topic 又咁啱咧，今日收到呢首派台歌，唔知我觉得好有好啱数啊！ 可以响起个配乐啊嘛，脑入边 系啊，佢哋叫做 Graphica 有呢一首派台歌叫《十放二次元》啊。净系啱啱短嗰几句歌词已经中啦，又话违反物理啦，同埋有嗰啲座右铭啊，你知嗰啲作品最兴就啲热血金句。你有冇啲自己都好中意嘅热血作品呢？上我哋苏动音乐 Facebook IG 同我哋 share 你中意嘅动漫又系啲咩咧？ 单止系个题材啊，其实佢嗰个风格上面都几动画嗰啲 opening 嗰啲嚟嘅。 我而家好热血啦，听到 系啊，我谂系因为嗰啲即系嗰啲吉他声。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要睇动画嚟嘅。 同埋佢个呢首歌嘅 MV 咧，都系有一啲 animation 嘅嘢喺里边，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嗰度睇得到嘅。咁我哋介绍呢一对啦，叫做 Graphica， 有呢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十方二次元》啊。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其实会是每一区精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未来三场选举的投票日期已定，其中最早举行负责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的1500人选举委员会选举将会在今年9月19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将会在今年的12月19号举行，而行政长官选举就会在明年3月27号举行。政府公布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第七届立法会今年12月19号举行，产生90名议员，包括40席选举委员会议员、30席功能组别议员和20席分区直选议员。在分区直选，港九新界共划分为10个选区，每区选出2名议员，采取双议席单票制。港岛会分为2区，分别是香港岛东和香港岛西。九龙分为3区，即是九龙东、九龙中和九龙西。新界会分为5区，分别是新界东南、新界西南、新界西北、新界东北和新界北。选举委员会议员选举会采用全票制，即是每名选委需要投票选40人，得票最多的40人当选。功能组别议员方面，除了劳工界选出3人之外，其他族的界别每名的选民选1人，得票最多者胜出。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55岁家庭主妇和他的2名屋企人，其中家庭主妇的感染源头不明。这名家庭主妇住在深井丽都花园二座，今个月4号开始咳嗽，潜伏期内有到洋屋道街市买餸，亦都曾经同屋企人同朋友去到全新天地的食肆和前往扫墓，亦都去过屯门时代广场的食肆和商店。他的2名确诊屋企人包括一名34岁女子，在中环丰盛创建大厦翻工，20几名同事需要送往检疫。他本身住在尖沙咀七咸道南友联大厦，曾经同大约8名的屋企人去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扫墓，这些的屋企人亦都需要送往检疫。另一名确诊者是38岁男子，他在长沙湾香港中心的29楼翻工，部分的同事要送往检疫。5岁女童怀疑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的爸爸和继母被裁定谋杀罪成。至于继外婆涉及的4项残酷对待儿童罪，当中2罪罪成。案件日后到听朝早10点求情，今个月20号判刑。4女3男陪审团下午作出裁决，一致裁定女童的爸爸谋杀罪成，并以6-1裁定继母的谋杀罪成。陪审团昨日退庭商议大约9个钟头，到昨晚未能够达成裁决，获法庭安排休息一晚，今朝早继续商议。案情指女童的爸爸和继母被控在2018年1月6号谋杀女童，继外婆就被控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初故意虐待和忽略女童和她的哥哥。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朝早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下午5点天文台录得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怎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精亲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睛， 佢系胡鸿钧，由佢最新派台作品《整亲》，的确咧呢一个嘅公众人物特别容易俾人中伤嘅，所以佢将呢一首作品系用网络抨击去化为佢嘅歌词。 这念头似怪物，不知不觉篡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是，指鹿讲马，威理亦接受，为何最大对？ 是要睇开啲噶，睇开啲先容易做自己。 这念头教学同生于此世，给管束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 乖乖地跟住个主流，点解唔离经叛道一啲去做自己呢？佢系潘超同乖乖。好多时候咧，主流俾我哋嘅一个形象包袱， 其实都好似幻象咁样嘅啫。你做到人哋对你嘅要求，唔代表嗰个人一定会中意你噶吧？ 不愿被人类依赖，不运动忘怀，就享受言恶跟仪态，怎么说我走得太坏？钢铁般是幻象，野兽般是幻象，那角色是幻象，尽快关掉幻象，爱痛可以信任，我也许就像样。 石山佳有呢首嘅作品《幻象》，的而且确咧，勇敢少少去面对身边嘅批判，其实谂真啲，人系可以犯错，亦都应该犯错噶嘛。 是沉重的剑，或徒劳的倦；是麻醉的烟，或难圆的圆。接近崩溃了，心连肠骚乱。我暗自想坚持，却要狡辩。别人爱新鲜，别人求方便，为何吃辛酸，让我吃些甜？制造出很多错的表现，错在难以避免。明明就可以犯错，渐渐却掩饰太多，喉咙代吞了又吐而找什么？成和败一切属我，为地在飞天求什么？一颗蠢大脑。 让狂妄优先，别再博可怜。我最后悔摆出现明明就可以犯错，前前却掩饰太多，喉咙内吞了又吐而找什么？闲人没资格骂我，在自我中心为何多？一火蠢大脑仍记我。 明明可以犯错，但大家都会好在意大家身边嘅一啲批评。可以听下陈柏宇呢首《悔过书》，或者你会有一个新嘅谂法。面对身边好多嘅对自己嘅 comment。其实最紧要是懂得找一些方法去释放自己。 某个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解大会下有无多余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上上弹和甜蜜肤浅太多这晚气氛最好 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黑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拥，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路都 OK。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Oh， 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黑。 又正如都估唔到张敬轩会玩啲咁 trap 嘅东西，夠膽去面对乐迷唔同嘅 comment 咧，先能够有一啲新嘅突破嘅。啱听过有张敬轩 Sweet Escape。做一个狂人唔简单。但是要做一个狂人，首先乜都要夠胆试，亦都要唔怕批评。 三更半夜迷幻音乐，找快乐，低音喇叭狂怒冲击热魔，周身血管连着一步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是天昏色，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只送上帝手。 这首作品呢集合了很多个狂人，由小黑填词，吴林峰作曲，黄湘俊编曲监制，他是阿Jo刘颖婷。 元神归返他正身，狂人突然合手过不方知悔恨，浮云望斜蒸发着前身，灵魂断然如身躯壳，不可再度狂一生。 南亚国家推广到澳门旅游。 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經稀釋之後排出大海。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樂堅說，作為日本近鄰，中國表示嚴重關切，批評日方的做法極其不負責任。趙樂堅說，日方在未窮盡安全處置的情況下，不顧國內外質疑和反對，未經與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充分協商，單方面決定將核廢水排入大海，將會嚴重損害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利益。中方將會繼續與國際社會一起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对于美方支持日方的做法，赵立坚说，美方向来是重视环境问题，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环境问题对事不对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另一方面，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低气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朝早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天文台在下午5点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新界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海景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去小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海景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塞到去小榄。而这个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富路高尔夫球中心段现在都比较塞车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税务大楼和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盛湾仔之路都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就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这个观塘道近启业村的。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咁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出九龙嘅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啦，清水湾到牛池湾段咧，现时比较多车嘅，咁去呢个彩虹交汇处，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呢个新蒲岗渔港湾至到油站嗰段咧就多车啦。而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咧，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嘅。新界就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沥源村至美林村段就慢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living for。So, 我 Dunson，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系骚动音乐好好嘅朋友，基本上你讲咩，佢应该都会笑噶，所以你放心讲呢句俾佢听啦。 咁我讲噶啦， 孙晓燕知有吗？ 但系真系唔好笑噶。 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咧，由孙晓燕 Candy 孙啊 ，Hello， 大家好。 嗱、啊，佢会笑得好开心噶， 好好啊，好俾面啊呢啲。 系啊，我啲反应分100分。 系啊，佢好捧场，佢每一次嗰啲都。 多谢你令到我冇咁难堪。 咁我哋就将呢个实物送俾你啦。今次呢个系孙晓燕之有物啦、 啊。哇！ 呢、這个卷轴又系辛苦，又要再次多谢我哋嘅监制啊 ，Carmen 啊，写得好辛苦啊。 好靓，次次我都觉得好靓。 你储咗第几卷啊？呢 个第二卷啊，第二卷啊， 好快储齐一 set， 咁啊可以攞去换礼物啦。 系啊，上次嗰、那个上次嗰个系孙晓燕凄凉冇得弹。 系啊， 系啊，佢好正。 跟住我发现原来个燕字系有好多发挥空间嘅。 系咪啊？ 系啊， 嗰啲 咩燕出必腾啊，燕有信，即系全部嗰啲好正面嗰啲嘢嚟嘅。 最离谱嗰个系燕者之石。 你知唔知咩燕者之石？ 你知咩咩？ 之石啊？ 系啊。鋼之煉金術師有冇睇過啊？聽過 冇添， 唔緊要，我哋可以 skip 咗呢個 topic 啦。好彩冇用啫。我哋嗰陣就話：哎呀，呢、這個好似都幾好喎、啊。 我哋咩後再解釋 翻。Okay, okay, 解釋翻俾你聽。咁但係呢一個言之有物，我同阿賓臣咧諗呢句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唔知點解覺得好切合你嘅、 嗯。 我覺得可能係因為當你即係以獨立身份做歌嘅時候，一路譬如嗰啲歌嘅題材會由一啲嘅即係詩句啊，同埋你又寫書法啦嗰樣嘢，我就覺得你個人真係好言之有物嘅一種感覺。 冇錯， 都係即係阿飯食，講笑講笑。 因為連續幾批歌都會有一個好深刻嘅 message 表達出嚟啦、嗯，所以想問一下 Candy 嘅，你平時係咪睇好多書嘅？ 我中意睇書咯， 嗯、 但我係好中意諗嘢。 我即 系，同埋我系一个好多感受嘅人嚟嘅，对好多嘢都，即系好简单一件事咧，我系会谂到即系好多层嘅情绪啊，咁样，或者我好觉得即系世间好多嘢系唔系即系净系一即系净系黑同白咁样，即系可能有好多人与人之间嘅情感都系好复杂嘅，即系唔系中意或者唔中意咁简单，即系中间嗰大份好模糊嘅嗰个情绪，嗰扎嘢其实就系好多人创作会用嘅嗰个空间，我觉得。 哦，咁有冇话最近你自己可能啱啱讲啦，好中意谂嘢啊，或者思考嘅嗰一样嘢会系啲咩？ 其实我都谂好多，即系呢两年咧，尤其是我对别离咯呢样嘢咯，或者即系转换环境咯。即系呢啲嘢都好，我谂好多咯。 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身边好多朋友啊，或者个环境转得好快啊，咁即系自己要点样去喺呢个情形度适应啊，即系适应新嘅身边嘅人啊，身边嘅事啊咁样咯，系啊。 但系讲别离或者系讲一啲环境上嘅转变，我哋通常都一个叫做比较沉重嘅 mood 啦、会唔会有一啲嘅方法去令自己啊，即系消化完嗰个嘅事情啦，咁样，然后搵一啲方法帮自己，唔好咁低落啦，咁样咧。 我尝试去睇系即系。人生是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即是好像呢我有时即是之前做瑜伽，我做空中瑜伽的。咁佢有一个諗法呢，就是即是好多人做一些难啲嘅 pose， 即可能用个 shoulder 去调转个人，跟住平衡咁样。 我諗。 即其实呢平衡即倒转咗个人之后平衡，其实好多人以为是定咗就是平衡咯。但其实要喺两边嘅摇摆，即系不断两边摇摆，其实先至系平衡咯。 哦，即系好似招财猫公仔咁啊，只手要不停咁样。 即系平衡唔系一个 定点啊，系啊，系一个不断 flow、不断流动嘅一样嘢咯。咁、 哦、 所以你一谂，哦，其实系不断流动。如果人生系谂不断流动嘅时候，即系话你喺好同唔好嘅嘢不断去寻求一个新嘅进展，一个进程，其实就系平衡咯，而唔系停喺嗰件事物嗰度。 哇 ，so deep！ 但系 能够喺瑜伽当中揾到呢一个开好劲。 但系有冇话一啲你生活上有冇边啲嘢系会不停去流动，最流动得犀利嘅事情，去令你嘅生活系达至一个 balance 咁样咧？ 冇噶，其实我觉得每一日起身做任何嘅嘢都係，如果你諗住一个流动，即係唔好停喺一个点或者 stuck 喺一个位，其实已经係一个即係好正面嘅諗法囉，我觉得係、嗯、啊。 咁、啊、譬如你自己寫书法咁样嗰度，嗰度又有冇啲咩应该都係好深体会啦，啱啱你瑜伽就有嗰一种。 係啊係啊。我呢两年感受再深啲囉，寫书法。因为我觉得即係啲人去，譬如去 PT 操肌肉咁样啦，咁其实佢不断可能即系 lift 个哑铃咁样，咁啊操爆二头肌咁样，但其实写书法都系一样嘅。即系你不断 操到二头肌，只要个支毛不重啲，我就可以 支毛不要哑铃咁 样，一千支咁样扎埋一齐啊，就可以当哑铃咁用。所以我想讲系嗰啲即系练字嗰个状态都似，即 系 可能某啲人会选择做运动， 嗯， 某啲人会选择即系冥想，某啲人会选择插花。即系冲咖啡，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咁其实我觉得全部都系如出一辙嘅。 系、 啊、我又想问一下嗰种感觉，因为即系我用一个好理性、好科学嘅心态去谂，就系啲人话点解做运动，你个人会放松、会开心啊？因为你个脑袋喺做运动嘅时候会释放一啲安多芬啊嘛，系啦，咁就令到啊个人就开心啲啦。咁、但系去做一啲好静态，例如 yoga 或者可能系书法，佢未必令你个脑袋去有安多芬噶嘛？但系嗰个感觉系点样去令到你啊都有嗰个做运动好开心嗰个效果咧？ 我觉得我见过有一个 PT 咧，有个即系 video 话，即系佢不断操，即系有啲似 addiction 嘅，即系譬如你操机，即系你不断要追个安多芬啊嘛。咁然后即系不断，即系你已经操到已经好绿。即系六九腹肌，但系系不断会想追嗰个 high 个状态咁。 系系。 咁我即系我觉得静态嗰啲就冇呢、這个即系追求 addiction 嘅状态咯。即系佢系另外一个，即系去咗一个比较安静嘅空间。 嗯嗯嗯嗯。 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嘅空间咁样，有啲唔同系。嗯 咁你話因為其實你頭先都舉例，除咗即係可能書法之外，有好多嘢可以選擇，沖咖啡嗰啲都達至嗰個類近嘅狀態。 嗯嗯、 但你揀選咗書法呢一樣係 純粹覺得我都寫得幾靚， 有成功感係 冇錢， 好緊要嘅。唔係你有成功感，你先會繼續落去 嘅 嘛。 係啊係啊， 呢樣真嘅。 係啊，我好膚淺嘅，我都寫得幾靚啊，咁 OK 但你話近呢兩年可能感受身邊，但係其實寫書法係咪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开始 我系呢两三年先比较即系会最深啲咯， 嗯、 即系细个反而喺学校写咧就唔中意，即系规限住，即系要几时交功课嗰啲咧，咁我就唔得嘅。 我明 白啊，系啊，我随心啲嘅个人。 但系你去写书法嘅时候，即系会唔会话特定去拣一啲乜嘢嘅字啊，或者咩主题去写？即系令到写完之后嗰个开心或者平静嘅感觉系更加大嘅咁样。 我觉得去到而家，因为咧，我觉得写书法又好，佢唔系一个，即系我唔会当佢一个比赛或者追求一个咩境界咯。咁、所以即系可能嗰阵时睇到一句嘢，我觉得几有意思，咁我咪即系写一次啊，咁样系啊。 有冇觉得特别而家写得可能又多啲啊，或者感受深啲嗰人？例如譬如啲耐性啊，或者即思考上面都，咦諗翻轉頭都關可能練字嘅時候都有影響喎、咁。 我好似個人冇以前咁猛整咯。 啊， 嗯，真係，同埋 即系觉得有啲嘢即系随意咗咯，即系冇咁话想要达到咩境界或者 achieve 啲咩咯，即系同我而家做歌做音乐都系有咁嘅心态，即系话喺呢个时势，即系做到自己中意嘅音乐，讲到自己想讲嘅嘢。其实仲想点啊？即系咁样咯，系。 但系其实喺书法呢个过程，你都知道，即系都市人咧，点解我觉得系比较少写书法嘅原因系，你嘅生活入边会有好多 distraction， 即系突然个电话又响一响，唔知边个 message 下你，其实你好难令一个人静静地，真系可能一粒钟两粒钟就系喺度写书法。你会唔会都遇到呢啲嘅骚扰？ 我都系。即系我系尽量一个礼拜一次，真系即系摆两三个钟出嚟咁样，就即系有一个 weekly 嘅 routine 咁样咯，系、 咁你即系以前可能就会比较耐性比较低少少啦。有冇一啲事例系例如可能嗰件事以前嘅你系会咁样样嘅反应嘅，而家就我而家好似看破红尘啦，系啦，而家 calm 啲啦，咁样有冇啲事例系可以做到个对比？ 以前即系我谂同我都系即系喺一个体制里面出音乐有关系啦，即系可能之前系要有限制，即系你一定要几时出歌啊，或者我几时交歌啊，或者交啲咩歌啊咁样。咁嗰阵时其实系好心水不宁嘅，反而咁而家就好 free 咁样，即系咁，我觉得呢个状态都系好对我身心即系会健康啲，系啊，即系我中意即系按住自己嘅节奏，即系去出一啲我想做嘅音乐类型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再加埋而家写字就觉得原来我呢个人系需要呢个咁嘅节奏咯，系啊，咁样。 大家見到近年 Candy 嗰個產量係好高啦，係咪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個原因？即 可能反而冇限到咧。原來我自己已經覺得係好隨心嘅節奏，我冇諗過有人覺得我出得快。 我覺得幾好似 keep 住每一段時間，又有新歌咯。每一段時間又有新歌，我嗰個改變，我覺得係幾明顯嘅。係啊， 即反而自己就唔係好覺。嗰、那個所謂密同埋疏嗰一樣嘢啦， 係啊，我冇覺得即係我同埋我好啦，我諗住可能原本我 plan 住呢二月咯，二月唔通唔緊要嘅，咁又而家又唔係講啲咩，咁三月咯，咁三月做得到，即係啲 MV 啊或者所有歌係自己滿意啦，咁我出咯，即係我係一路都係咁樣嘅心態咯，咁所以就冇諗到係趕 deadline， 反而可能係。就再 smooth 啲咯，可能出得 好似波城咁講，真係有種看破紅塵嘅感覺。但係即最近會唔會身邊嘅朋友同你傾開偈嘅時候，都會留意到呢個改變？Candy 你個人好似看破咗紅塵咁嘅咧， 啲喎咁 都唔係嘅，即可能有啲再親密啲嘅朋友，即係佢哋都會見到我。其實我即一路呢個旅程，即由。公司人幫你 plan 到而家自己 plan 曬，其實我係有好多好多疑問嘅，即係好多難，即係難題嘅，即係點樣處理啊？其實都會見到我即係情緒低落嘅一面，咁但係我就係要更加去有個正面嘅自己生出嚟。去照顧呢、這個負面嘅自己咁樣咯，係啊。 面對最大嗰個難題，你記得係啲乜嘢喺呢個過程入邊？ 我諗係即係 plan 成件事，即係點樣去 present 啊，然後present 到出嚟，我要可能拎去邊度 promote 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我覺得獨立音樂人其實面對 promotion 係最即係考腦筋咯。咁我就而家選擇都唔好特登夾硬做好多即係諗唔到咪諗唔到咯，咁即係 OK 嘅，其實咁即係歌同埋 MV 都係一個 promotion 嚟嘅，咁即係我好chill 嘅。 但會反而身邊啲朋友戥你 等你緊張嘅啫。喂，你整嗰只歌梗係 即係靚啲啦， 係啦，即係可能你覺得我完成咗個作品，其實佢已經即係我做咗我需要嘅責任啦。但係身邊嘅朋友反而係想再幫你推一把。喂，唔係啊，唔好嘥咗啦咁。 都會啊，佢啊點解你唔即係諗多啲嘢啊？即係周邊嘅即係關於只歌嘅嘢啊，咁樣即係白眉啊，不如你整個 IG filter， 我個人係有條白色嘅眉啦，即係好多 條眉啦。 即係好多呢啲嘢，跟住我就一諗到好多好多呢啲 marketing 嘅竅咧，我就對啊，其實以前都經歷過曬啦，喺公司咁多年。咁我有問自己，我而家最想要啲咩咯？咁我而家最想就真係我手寫我心咯，即係如果有人聽到就。我應該都係緣分咯，係。 聽阿 Candy 咁講，已經係進入咗一個佛系心態。但係呢個佛系係好嘅，唔係講緊嗰啲，唉咩都是但啦，即係唔係呢種，而係開始好透啊，睇得啲嘢，冇乜所謂，唔緊要嘅。最緊要其實，我覺得好講真一樣嘢就係，可能 Candy 出嚟做 promotion，最緊要就係你。表達嗰個 message 或者歌本身係好嘅，咁你睇波成對你幾好就知啦，係咪先？係嘛？我咁都讚到你啊！ 多謝你啊！我等緊你啊！就係呢啲嘢唔使我自己講。 即係我問心，我又真係未去到最看破嘅，即係我係想去行呢、這個。去到看破嘅路咯，即系你话我介唔介意即系 M V 个 views OK， 其实我都介意噶，咁但系啊咁你介意又可以点咧？即系咁其实又会谂翻啊，其实我而家真系俾好多人即系幸福咯，即系都有人问，不如你买啲 views 咯，咁样唔好啦。跟住我话咁我觉得冇乜需要，即系同埋我真系觉得我喺即系组合嘅八年嘅时光，即系喺公司嘅时光，其实我真系咩都遇过，咩都听过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我而家咁样搵到最舒服嘅空间，即系好似啱啱喺即系独立与即系商业中间，想揾个空间，即系 explore 紧有冇呢个空间咯，咁样 系。千祈唔好买，一买好容易睇得穿嘅，千祈唔好。 我建议大家都，其他人都唔好做，真系好容易睇得穿。 唔好阻掌呢个 wife， 唔好俾钱佢哋赚啊！话你听， 唔应该系，你应该系用呢啲嚟揾钱噶嘛。 我知今天委委也要做唯一。判官不需解释都总可委论连篇多要面无事我伤害我情愿继续惹祸如画错去伪放让众人看清楚无谓字句派水完全活理错或对，还风烟满腔歪曲真理，固执傲气不是教人愤怒气喘，亦像千种借口，用一种罪念遮掩。可知今天。每每也有着同一角色，假装不听不懂，再闭目难一可痛惜，还未了这玩事，你怎么不知？ 轻松吧，我怎么都不太懂，于是他有何来，管他不可以来，唯有是够这挚爱更好， 听过有孙晓妍的面目，咁啊，听一则新闻，转头翻嚟继续同 Candy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未来三场选举的投票日期已定，其中最早举行负责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的1500人选举委员会选举，将会在今年9月19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在今年12月19号举行，而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出年的3月27号举行。政府公布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第七届立法会今年12月19号举行。第七届立法会的选举今年12月19号举行，产生90名的议员，包括40席选举委员会的议员、30席功能组别议员以及20席分区直选议员。在分區直選，港九和新界共劃分為10個選區，每區選出2名的議員，採取雙議席單票制。港島會分為2區，分別是香港島東和香港島西。九龍分為3區，即是九龍東、九龍中和九龍西。新界會分為5區，分別是新界東南、新界西南、新界西北、新界東北和新界北。选举委员会选的议员选举会采用全票制，即是每名选委需要投票给40人，得票最多的，即是每名选委需要投票选40人，得票最多的40人当选。功能组别议员方面，除了劳工界选出3人之外，其他界别每名的选民选1人，得票最多者胜出。日本決定將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經稀釋之後排放出大海，預計最快2年之後實行。美國國務院認為日本政府採取符合全球接受的核安全標準。美國國務院說，注意到日本和國際原子能機構一直緊密合作，處理福島發生事故的核電廠，在獨特和具挑戰性的情況下，相信日本已經衡量各項選擇和影響，決定過程具透明度，顯然一直採取符合全球接受的核安全標準。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朝早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啦，就清咗场啦。咁现时咧，小榄段仲系比较多车一啲。仲有就系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咁所以而家沿住龙翔道西行啦，去荃湾方向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都系有车龙啦，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咁车龙有待消散啦。 另外一边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人类历史上成日都见到啲工程出咗事，例如喺丹麦一次清拆过程就计错数，搞到呢座货仓冧咗落去另一边。 去到美国就仲得人惊，有架火车驶过急弯嗰阵严重出轨，倒咗好多杀虫剂落河，甚至咗好多鱼添。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Candy 先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百味》啦，系咁我头先一路都讲话，感觉上即系好似一手接住一手，成个 concept 好贯连啦，同埋佢都系紧接住，所以点解头先宾臣都会讲觉得个产量高，就因为可能即系一首歌大家消化完，第二首又可以紧接住，可能因为个感觉令到呢件事又咁样。咁我同阿宾臣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嘅感觉， 好， 然后交俾你揭晓啦。 我估先，你估先啦。我估先啦，次次都你估先。我估先今次，今次我就聽完《百味》之後咧，即系亦都有一樣感受好深，就係尤其文案入邊有一句就係少年不識愁滋味啊嘛，為賦新詞強説愁。咁咧，我覺得呢個正正就係講出好多人叫做年青或者叫做青春期嘅時候咧，硬係個心咧有好多雜念，有好多煩惱，自己俾自己嘅。係咪其實阿 Candy 以前叫做青春期嘅時候都係，即係而家都好青春啦嚇。咁但係嗰陣時再細個啲嘅時候，係咪都係一個好多咁樣嘅概係多愁善感 嘅？都係㗎，但係因為我覺得我同朱林溝通嘅時候，我哋兩個都係。即系会可能身边人会觉得啊，点解你即系廿零岁、三十零岁咁样，即系谂咁养生嘅咩事啊？你哋咁样，即系咁系啊，咁样我哋其实真系谂好多嘢嘅人啊。咁但系我哋又想带出就系而家嘅年轻人一代嘅忧愁或者唔开心，可能唔系自己即系自寻嘅，即系想。 呢一句说话，即系咪真系为父身持强说愁咧？即系咪咧？咁样即系想探讨下，即系我咁样咯，或者唔一定咯。我自己真系觉得，即系可能佢哋嘅忧愁系真系有好多环境嘅因素系会影响到佢哋咁样谂啊，或者有呢个咁样嘅情绪啊。 嗯， 咁我哋其实应该要更加了解年轻人嘅忧愁系点解会咁样咯，系啊。 有冇同朱林倾到就系可能会对比翻？自己作為即係以前嘅時候同而家嘅年青人，而家嘅就啱啱你講嗰狀況，可能係個客觀環境令到佢哋有一種愁緒。而諗翻，哦，其實我哋自己細個嘅時候有冇愁緒咧？嗰種愁緒係啲咩咧？有冇出現呢個咁樣嘅？ 都有㗎，即係其實我哋可能會我哋兩個都唔係好崇尚譬如牌子嘢咁樣啦，咁可能好多年輕人就覺得，哎，但我係咪要好似其他人咁，哇，好喺一個牌子充斥嘅地方咁樣，我哋係咪要即係好玩好多 game 去力爭上游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咁即係我哋都會諗呢啲題目咯。咁我覺得可能某一啲年輕人都覺得，即係喺呢個攀上呢個即係社會階級嘅樓梯嘅呢個過程，其實可能都會有呢一啲嘅諗法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唔一定係即係客觀嘅因素，可能係即係個本身年輕人要點樣去成就自己咧，喺而家呢個即係世紀咁樣，咁我覺得都其實係好複雜，好多情緒喺入邊，或者好多要抗衡一啲世俗嘅标签嘅过程，系啊。 因为我觉得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哋谂嘅嘢又可能比我嗰个年代再复杂咗。 喺你嗰年代， 我都系一个咧曾经咧好多愁善感嘅人嚟嘅，斌臣。 我应该同你系差唔多年。 嗱，我讲完嗰个例子俾你听， 究竟系咪差唔多咧？真系 我嗰种黐线咧，系即系细个啱啱出嚟做嘢，咁即系你都知道，出嚟打暑期工，可能好多时候都系一啲比较体力劳动嘅工作啦。跟住然后嗰日放工，我想去食一个好地嘅晚餐，然后佢卖晒，然后我换言之系食咗一个好唔好食嘅晚餐。我记得我嗰日坐咗喺张台度喊咗出嚟，个天系咪咁样针对我？点解要咁样对我呢？我其实我自问我好勤力做嘢，我对所有嘢好尽责，点解个天要咁样玩我？我嗰阵时真系咁谂噶，然后我觉得啊，好有型咁样喎！ 你个结论系有型嘅， 唔系即系嗰阵时细个咁谂。 我尝试理解系，即系可能系嗰个触发点，即系啊，点解个天要咁对我？但系其实你可能我唔知啦，即系可能喺学校或者朋友圈子啊，有好多嘅嘢，咁嗰一餐饭就触发咗你嗰一扎嘅 情绪， 点解咁唔公平嘅咁样嘅情绪？ 系 咁样，咁我觉得即係好正常咯，好多即係年輕人，如果即係有帶住唔同嘅情緒，然後俾某一啲少少嘅嘢觸發咗，都係好人之常情，唔一定係年輕人咯，其實即係各個年紀嘅人都會有呢樣嘢。 你有冇呢啲情緒嘅累積㗎？ 我谂人人都有嘅，即系尤其是即系而家喺唔同嘅范畴都会有啲烦恼，即系可能工作啊，即系朋友圈子啊，点样去处理情绪啊，即系好多咁。但系当你如果唔小心将所有嘢攏埋一齐谂咧，就会好似头先我所讲啊 ，stuck 咗喺一个 point 度。咁但系如果你谂啊，唔系嘅，一个人生系流动噶嘛，生活系流动嘅，咁样即系一弹一弹嚟咯，咁样咁我可能又会即系啊呢弹未搞掂，唔紧要，搞咗嗰弹先，咁嗰弹都一个流动，哎，流动咗啲，可能呢一弹搞掂咧，下一弹就唔知点解又会搞得掂啊！即系宇宙嗰啲能量系咁样，即系可能你 solve 到人生里边一个问题。跟住之后可能第二个问题会容易解决啲，但如果你一次过谂十个问题，啊，然后我死咗， 点算啊？ 咁就可能即系会难啲去逃离呢个咁嘅即系深渊咁咯。 但呢個我覺得係需要時間嘅 training， 即係當你面對過好多次有十樣嘢堆埋嚟咧， 你點樣同自己講？我就係 focus 一樣先。 係啦，呢個係需要練習，大家前文冇亂咁模仿，要慢慢適應啊嚇。 唔係修練嚟嘅， 修練嚟嘅，修練嚟嘅， 得都唔緊要嘅。 咁啊 ，Kenny， 你話因為同朱林其實即係見面會，大家會傾好多唔同嘅嘢，唔同嘅思考啦。咁啊，最終呢一隻歌揀咗啱啱講嘅呢一個 topic 出嚟，變成白眉嗰陣時係，你仲見到係點樣樣咧？因為你可能傾一抽嘢噶嘛， 係啊，傾咗一紮嘢。咁然後我話唔緊要啦，我哋講，我哋掉曬出嚟，跟住我同張講，總之我覺得白眉呢個歌名係一定係梗噶。我俾你自由發揮，用呢個做主題，但我哋就探討曬嗰啲，即係可能上一代、下一代對優秀嘅切入點啦。跟住又諗咗，可能即係諗啲有智慧，即係用少少智慧可以去即係反諷下一啲世紀嘅問題啊！即係呢啲所有嘢都係喺初 brainstorm 嘅時候有曬嘅。咁我就覺得翻嚟咧，我最震撼就係佢寫咗嗰句在瘋癲裏繪出詩篇裏那種完美嗰一句咧，我係覺得哇，係中曬我成個嗰幾隻歌嘅嗰個中心思想咯。咁然後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同朱蘭都係寫書法嘅，咁佢又有啲佢又好，即係佢係一個好多我哋叫 old soul 咯，我覺得，即係佢係一個好細個嘅，但係佢諗好多嘢嘅人。咁我就覺得佢我冇叫佢特登用詩句嘅，但我係覺得佢本身寫嘢一定會好有詩意噶啦。咁所以我都冇特登提。 係。 咁我就覺得哇，宇宙又送咗一份禮物俾我啦，咁樣咯。 係咯，因為你啱啱講嗰句歌詞，見到嘅時候，會唔會其實係一個好深入嘅討論到係即係個詩篇呢啲字眼都係可能有同朱林提過放呢啲落去啦咁。但你講嘅就調翻轉啦，原來係冇特別同佢講。 係啊，但係我係覺得我同佢有一個好好嘅感應咯。 嗯， 係啊，即係我揾佢嘅時候，所以我都覺得我今次真係揾得啱人啦，咁樣係啊。 咁白眉呢兩個字咧，即係你話好啦，我定咗係呢兩個字，呢兩個字係點樣樣？ 點樣出？其實係我哋寫 demo 嗰陣時咧，就冇意思地覺得嗰兩個字係可以配到嗰兩個音。嗰陣時就冇諗意思，但係咧一掉咗出嚟之後，跟住我哇！呢、這個字好靚喎，咁啊 search 下啦，白眉咁樣，哇好有趣啊！呢個詞語原來有好多種意思嘅，咁我就覺得，我即係待住呢個 idea， 我一路都諗呢個歌一定叫做白眉噶啦，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覺得，原來事情嘅發展啦，到即係而家我嘅歌嘅發展啦，我都覺得係好啱數。嘅一個形容咯，對於即係將譬如混沌嘅世間嘅事，我哋都要用一個睇到好似詩篇咁樣咁靚。因為我同朱林嘅時候，即係講嘅時候都有諗其實咧好多古代嗰啲詩人咧，即係佢哋會圍埋一齊咁，即係飲下酒，跟住就即係談笑風生咁樣噶啦嘛，好似好超。但係咧，當時即係每個時代都有一啲即係比較差嘅嘢咯，即係可能有啲天災人禍啊咁樣，咁嗰啲詩人咧就會圍埋一齊就慨嘆下個世間咁樣，咁你就會寫咗啲好靚嘅詩詞出嚟噶啦嘛。咁我覺得呢個動作其實我哋做人都可以可以學下，即係我就算有個難題唔緊要啦，即係可能佢都係好似咩咩咁靚嘅，即係類似咁樣嘅嗰個態度啦。即係雖然係好圓同埋好似好搞笑，但係即係我覺得入面有個人生哲理喺入面咯。 好多縮寫歌詞其實都似係啱啱你講嗰種以前詩人嗰啲，但佢哋個 present 嘅方法嗰種文學啦、就係咁，其實歌詞都係另外一種叫做文字藝術，又係我做緊相同嘅嘢啫嘛，又係將嗰啲概念化成旋律。同埋歌詞 present 出嚟， 所以我覺得即係畫畫啊，就算而家所有呢兩年最興嘅即係 wellness 啊，即係你即係 even 你自己去行山，即係你將出面工作嘅嘢，你行山嘅時候其實喂 呢個地方都幾靚啊，仲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係將一啲你覺得混亂嘅嘢啊，係揾一個方法，揾自己一個 channel 去將嗰樣嘢美化佢咯。 嗯， 係啊。 好啦，跟住我估嘅嗰一个咧，呢一个咧系同嗰个曲有关系嘅。 嗯， 特因为我成首歌其中最中意一样咧，就系特别第一个 chorus 起咧个底嗰度有啲好 funky 嘅吉他声。咁我觉得我想估嗰个冲突感就在于，因为一啲好 funky 嘅呢种声咧 ，suppose 投射出嚟就系一个即系美好嘅世界，或者好好娱乐啦嗰件事。咁但系歌词讲紧嘅就系一种咁差咁坏嘅。我覺得是刻意地有一種咁樣嘅對比嘅， 係啊， 即係因為頭先我講外在世界同埋自己啊嘛， 係啊， 音樂就特登揀一啲咁樣嘅，冇錯， 係啊， 我想估嘅呢個， 係啊，因為原本我係好想做嗰種好 chill 即係北歐indie 嗰種 vibe， 即係因為你成日都覺得好似哇佢哋好不問世事咁樣咁啊，即係自己喺一個好隱世嘅地方，佢就做咗好多哇好 chill 嘅 vibe， 咁所以。个底咧，所有嘅嗰啲 synth pad 啊，比较 dreamy 嘅嘢，即系好似有啲幻境、梦幻啊，跟住啲好 funky 嘅，即系有个 chill vibe， 即系嗰种咧，就想同个歌词嗰个 message 有个对比咯。 哦， 我就系想讲出，即系我其实身边，即系就算你去到一个五颜六色嘅地方，但系其实你自己知道未系最 chill。但是又要在个环境里面找个超位出来咯，是啊。 Oh. 所以我连 mixing 我都好執着，我觉得那个鼓不能够太调皮。 是。 然后个 baseline 不可以太跳脱。因为呢佢如果这两样太跳呢，你就会以为是斋 party, 斋 chill。我就一路都不想是这样，即是我想是有一个中间的位。即係你 feel 到少少暗 chill 嘅，即係你 groove 到嘅，啊！但係你又唔係好完全地 係咯， 好去到哦嗰、那個狀態，我想揾嗰個位啊， 嗰、那個叫平衡啊，就係、是、 就係兩邊嘅力，頭先講瑜伽 嗰個 beat 嘅流動係啦，就做到嗰個平衡嘅效果咁。 係咯，因為你講嗰個 mixing 都係啦，你而家咁樣講，因為我就印象中嗰個吉他就係聽得到。但是它又不是最出，即是同如果一般真是比较 funky 啲嘅音乐，它是最长的了嘛。但是这首歌里面它有，但它又不是摆最出来的那样东西。 是啊，我搞了很久其实的 mixing， 因为我觉得不是那么多人听完之后 get 到我很想做那个中间位，即是可能你一听到这个很自然你就会 push 到去我最 John Mayer 那种 mixing， 最 chill， 即是我只是听完。我只是 feel good 嘅啫，咁我又唔想斋 feel good， 我系想有少少，我、哦、都 feel 到有个重量、哦，咁所以喺嗰啲鼓嘅即系 bass kick 啊，嗰个 snare 嗰个处理啊，嗰条 bass line 即系点样嗰啲 riffs 其实好跳，但我又唔想佢咁跳出嚟，系搞咗好耐啦，系啊。 因为一起编曲的有 Soho 啦，咁系咪就系啱啱讲嗰啲过程，就佢又同你一起经历过点样拣声啊？ 系啊，同埋今次 mixing 揾咗我个朋友叫 JB， 咁、 嗯、 我都同佢讲，即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好新嘅 mixing engineer， 所以佢先可以咁俾同我喺度咁样玩咯。 系， 即系可能即系佢又好知道我想做嗰种即系 gloomy chill vibe。咁样啦，咁但系好容易就去咗 super sunshine chill vibe， 即系如果你唔睇个歌词斋听， 系啊， 咁但系我就系觉得呢个音乐，我其实我好想个 message 摆埋落去个编曲度，咁就系因为我而家可以自己睇晒成件事咧，我就会觉得可能有阵时有阵时有啲歌咧，即系我未收到个词，但系已经编咗曲噶啦，咁我觉得硬系。爭啲嘅，即係如果咁樣睇咧，就我可以將嗰個情緒嘗試擺埋落去嗰個編曲嗰度咯。咁、 哦、前前後後咁砌法要砌幾耐啊？ 哇！呢日都搞咗幾個月㗎、嗯， 所以真係要冇 deadline， 嗰個態度上要冇 deadline 先可以咁樣做。 又講下個 MV 啦，即係其實如果有睇近呢幾首歌嗰、那個 MV 都有一個主題就係嗰個太空人嘅。係 係。 咁啊，由之前我哋見到會用唔同嘅一啲視點去觀察啦，即係可能例如上次心眼會係用第一身嘅視角去睇啦。 喺度啦。 係啦，今次佢又多咗啲唔同嘅變化啦，又變翻得翻個頭盔啦，咁樣有冇啲咩嘢嘅寓意喺入邊啊？ 其實我諗呢個 MV 每一格都有寓意啊， 不得了，不得了啊！呢個真係， 其實個一開始點解會有個唔著衫嘅人，就係想講全人類嗰個感覺，即係然後想講係揾咗一個比較身形比較中性嘅人，亦都唔想有男女之分，所以就代表嗰、那個係全部人都可以代入嘅一個角色。咁就攞翻太空人頭盔，就係連翻之前嘅故事啦。咁到即係佢喺個洞裏面，即係嗰種掙扎，即係其實都想講，即係可能喺依個時間都有唔同人有唔同嘅掙扎啦。咁亦都有啲唯美嘅部分，同埋一啲黑白相比較真實社會嘅嘢啦，就係想講翻夢境同現實，我哋即係成日都喺兩者度跳嘅嗰個狀態啦。咁跟住再到即係個選取 MV 拍攝嘅地方係我覺得係神來之筆，係之前李小龍拍《龍爭虎鬥》嘅一個地方嘅一個取景，咁佢係一個香港秘境嚟嘅，即係一個遺址咁樣啦。咁你去到咧就覺得哇，其實佢係喺大潭，即係喺一個好鬧，都唔算話好偏僻咯，即係佢。即系去赤柱嗰条路，咁你行落去，点解有个石滩，跟住有个旧嘢喺度咁样，咁就觉得好有闹市里面嘅一个避世嘅位啦。咁同埋，我觉得李小龙嗰啲生活哲学其实都系讲紧哦，我哋要点样喺逆境里面，用一啲即系唔同嘅生活哲学去克服啦。咁我都觉得好啱嘅嗰个主题啊。咁到最尾，点解嗰个人会除低个头盔？就系、是、其实最尾我哋都要去，即系尝试喺呢个地方揾翻一呼一吸嘅空间咯。咁所以就由第一身即系如斯嘅太空人，到而家完啦，佢除头盔噶啦，咁样即系要喺呢个地方揾一啲靓嘅嘢出嚟噶啦，咁样咯。 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Candy 孫啦，咁佢呢一個成個嘅旅程，呢一個系列嘅發展又會係點樣樣？而家嚟到 Chapter Four 嘅呢一首《北美》啦，係啦，咁另外新嘅嗰啲就之後再等你搞埋呢個 Chapter， 係啦，咁到時就再等你同我哋介紹啦。 好啊，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浸灑到知己。怎匹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的？不理，谁会怕抑郁致死？仍是点？眼睛，欲望还滋养这天地，孤增了心机，淡淡地说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默化或再美，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不如。 死，自创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绘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娱乐至死。这副躯壳醒觉，让我思想脱离欢愉与痛悲。梦未成幻影，路未仍熟悉，像燃煤的，不过是角色，我轻轻皱眉，看肉眼逐眼聚散，未惯便会轻轻皱眉。在疯癫中绘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娱乐不死，这个都市仿似倾斜归期，荒凉了百味。荒凉这世纪。 啱啱听我有 Candy 酸嘅百味。Test 再见啦，拜 拜。